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顶端是一个环形结构的俱乐部，纵观举办过冬奥会的跳台，顶端有一个多功能建筑的比没有的跳台在赛后利用率要高得多。正是由于顶部的这个环形俱乐部，让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又有了一个艺术而又形象的名字——雪如意。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总体规划师张力介绍说， 所以我们从申奥的时候就开始提出来，这个上面要有一个顶峰的一个像俱乐部一样的东西，我们要把中国元素加进去，我们要考虑跳台滑雪，一个是在中国的普及，另外一个对古杨树这个地方将来能够形成一个国际上也包括国内的滑雪爱好者的一个目的地，从旅游到比赛到训练，那么肯定要把这个东西打造成一个有吸引力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利用了它这个曲线，当然这个曲线是国际专家定下来的，汉斯马丁人他定下来这个曲线以后，我们发现这个曲线底下加一个体育场本来它就存在，那么如果我们上面加一个像俱乐部一样的东西，自然就形成了中国一个这样连下来一个形状，就是中国传统的如意的形状。一经提出来，大家都觉得非常愿意乐于接受，也包括国际上也包括国内。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国际奥林匹克频道或者他转播服 OBS 的那些人看了这个以后，他们就非常高兴。后来他们听了这个方案，第二天去故宫参观展览，他们就指着那个故宫里头展览的那些如意如意，很有意思。 如意的造型再加上冰雪的元素，建成之后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将是2022年冬奥会最具中国元素的冬奥场馆之一。由于时间关系，关于顶峰俱乐部我们将会放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进行介绍。以上就是今天冬奥加速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以上为广告时间。